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7集，星级权限，操作人孤狼。页面上是两个黑色的楷字，成功。这是下单成功了？这么简单？程温如点了一下 Word 上的流程，下单成功的页面跟他找到的流程好像有点不一样。虽然他让秦冉帮他填单子，但他跟程老爷子也就说了两句话，加上他在门边待的时间最多不过两分钟，秦冉这手速。程温如拿着鼠标研究了这个页面好半晌，也没有研究出来什么。最终他关了页面，并发了一条消息告诉程俊，秦冉今天回来很早。这边秦冉回到房间，登上社交账号，接收了叶师兄跟南慧瑶等人发过来的研究文件。 ICNE 比赛是在二月中旬，算算时间也就一个月了。徐校长说过三月份收继承人。地下反应堆跟 SCI 论文的评定几乎已经达到进研究院的标准，二月份的比赛对他进研究院锦上添花。但若是继承人， ICNE 就很重要，这是国际赛，水准跟名次是公认的鉴定级别。秦冉记得徐校长说过，这个比赛至今为止国内的年轻队伍没有进入过前三十的，能进前三十不仅是对京大的肯定，对国内物理实验室也是肯定。徐校长给秦冉选择这个比赛，对秦冉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。他正想着，通讯录上忽然出现了一条消息，秦冉看了一眼，正是程水发过来的。 秦小姐，你有时间吗？ 他发了个问号过去。程水对秦冉言简意赅的语句很了解，他立马回了视频。秦冉把睡衣上面的扣子扣好，接起了视频，一边站起来打开房间内的大灯，把小灯关了。 秦小姐， 这个时间点 M 州已经是凌晨四点，程水不知道是没有睡还是刚起来。他站在一处水泥大路上，周围有些模糊不清。秦冉嗯了一声，他坐回椅子上，把手机靠在装牛奶的杯子边。怎么回事？ 马修跟马斯家族，您应该还有印象吧？ 程水想了想，开口道。秦冉抬了抬下巴，示意程水继续说。 我们在 M 州查过，只知道二堂主那些人最近在 M 州牢房，具体是跟哪个势力有关不清楚。关键是…… 程水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周围，没有看到人，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道。 老大今年年初离开 M 州时，把 M 州搅了半边天，马斯家族跟地下联盟都有一处势力都被他搅了，本来一年过了他们也平息了，但他这次回来还没有收敛的打算。 M 州这几个势力本来就是鼎足而立，程俊也是嚣张惯了，不怕任何一个，但继续这样下去，马斯家族要是跟地下联盟那几个势力联合起来专门对付彼岸庄园，程水觉得自己太难了。 哦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能来 M 州一趟？ 程水询问道。他记性挺好，记得去年秦冉在的时间内程俊十分收敛。听完，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双手环胸，他看着视频里的程水挑眉道。谁敢联合起来？程水怎么忽然有一种感觉，秦冉来了之后事情会闹得更大呢？程水摇头，把脑子里的思绪抛开，老老实实地把 M 州的势力还有最近的动向全都说了一遍。秦冉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。等我处理一下一个项目还有实验室的事，后天。 好。 程水伸手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，斯文俊秀的脸上终于像是松了口气。两人挂断电话，秦冉把 ICNE 项目的文档关掉，想了想给常宁发了一条消息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常宁发过来一份文件，都是年初时 M 州发生的事。 又要去 M 州？ 秦冉坐直身体查看这份文件，并回了个嗯。他向来言简意赅。 你两年前是不是也去过？ 秦冉就没有再回了。手机那头，常宁只是抬头，他看着沙发对面坐着的扎龙。 我记得两年多前，我的私人电话接过 M 州的来电，一直没查到来源。 常宁记得不多，当时电话那头只是一道女声，有些苍凉的声音，应该是打错了，一声就被对方挂断。当时他没有查到来源，后来没过几天，那手机号码就停机了。常宁的私人号码只有几个老成员知道，当时他一直以为孤狼是个抠脚大汉，而五个人中唯一的女性何晨也不符合当时那道声音。查不到结果，常宁就没有再查下去。今晚看秦冉详细查了 M 州的消息，他又想起来这件事。 是孤狼吧？ 扎龙穿着一个拖鞋，身上是破洞牛仔外套，拿着一罐啤酒，单手扯下拉环。 不过他对 M 州一直非常了解，怎么突然找你查 M 州的消息？哎，他要 M 州的消息干嘛？ M 州到底怎么了？老大你也罚我一份啊。 扎龙喝了一口啤酒，又开始滔滔不绝。 以前 M 州的消息都是他提供的，后来他消失了一年，就对我们越来越冷淡了，要不是他外婆，我们到现在都见不到他。 常宁直接站起来往楼上走，扎龙把啤酒罐捏扁。 哎，老大你干嘛走啊？ 他还想说一句什么，私人账号跳了一条消息出来，是巨鳄。 快点，把你户头上的一个单子给我。 紧接着巨鳄又发了一个单号。什么情况？扎龙把单子直接转让给巨鳄。发短信满足不了自己的好奇心，扎龙连忙拨了巨鳄的电话。 兄弟你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已经跟孤狼学神隐了吗？ 哦。 巨鳄那边翻看着单子，确认扎龙操作完之后，语气比网上冷淡多了。 何晨告诉我，那是我兄弟推荐的单子。 说完他直接掐断电话。这边的扎龙一愣，也来不及询问，连忙打开他的户头寻找单子记录。在最新一条找到了一行，出单人成，星级权限，出单信息附件。星级权限只有五个老成员能够设置，不过巨鳄长宁这些人没有干过这种事。倒是何晨那边几个月前帮一个人设置了星级权限，扎龙这边的高级权限自然能够查看星级权限操作者。他伸出一个手指点开，星级推荐设置人孤狼。扎龙愣了一下，他返回页面点开企鹅群， 艾特巨鳄，王八蛋，抛开沙雕出来单挑啊。 别撤回，我就敬你是个汉子。 下一秒扎龙撤回了一条消息。翌日程家，为了 M 州的市场，程家从第一次家族会议到现在足足计划了将近半年的时间。谁知道二堂主那些人刚到 M 州就没了消息。星期六下午，程家所有管理层的人员都聚集在一起，大厅内的气氛很是凝重。程老爷子坐在最中间的椅子上，程温如坐在右边第一个位子上，左边第一个是程饶汉，他还没有来。程家其他管事互相偏着头在商量这件事。与此同时，程饶汉终于来了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高挑的轻影。会议桌上有人认出了那个人，连忙站起来略带惊喜。 欧阳小姐。 欧阳威穿着白色的水貂长外套，他站在门外朝一行人礼貌地颔首。 老爷子，大小姐，各位管事。 程饶汉客气地给他拉开了一个椅子。 事情我已经听说了。 欧阳威坐好，他看向程老爷子，姿态优雅。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 程饶汉点头。 欧阳小姐很忙的，知道这件事后特意联系了我。 啊，有欧阳小姐帮忙就好了。 有几个管事露了些许笑容，至少能查到 M 州那龙潭虎穴的消息。大部分人对欧阳威的到来都挺惊喜的。坐在首位的程老爷子没有出声，他看了欧阳威一眼，眉头微不可见的拧起。欧阳威对程俊的心思，程俊身边的人多多少少都能感觉到。若是没有情染，程老爷子可能会接受欧阳威这次的帮忙。可这中间掺杂着情染。程老爷子拿着茶杯低头喝了一口，有其他人说话没有表态。程文如坐在另一边，他跟欧阳威打了个招呼之后也没有多说，只是低头翻着手机，手机上按照昨天晚上成功页面的链接下载了 APP。 他随手点进去，就看到上面有一条新的消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